我想说说助念团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。助念团，我们助念一般的就这么几方面吧，一个是到家里去助念，很少有到医院去助念的，因为很多同修比较忌讳这个，不愿意到医院去助念，但是少数的也有到医院去助念的，有的呢到那个殡仪馆去助念，第三个这个不是助念，这叫超度，所以助念只有在家里助念是最理想的助念，在医院将就，看看具不具备那个条件，如果具备那条件还可以，到殡仪馆去念佛去，那就是超拔了、超度了，那不是助念。那这些个助念团到人家家里去助念，应该注意什么问题？我重点就说这个。你比如说，到人家给不给人添麻烦？到人家指手画脚，要这么的，要那么的，这个一开始可能就引起人家家属的反感了。因为家属，比如说儿女，人家有信佛的，有不信佛的，有信教的，有信主的，你不了解这个情况，你到那儿你就指手画脚一顿指挥不行。反感了以后，人不把你骂出来、撵出来，那都不错了，那都是给你留面子。所以第一条，一定要注意，不给人家添麻烦。我们有的同学送往生做得比较好，反正很不容易，就是到这个被送往生者的家里，任何条件没有，人家特懂规矩，就包括吃饭喝水都不用这个人家家属来给解决，全都是送往生的同修们自己解决。比如说人家挺讲究、挺干净的，条件比较好的，这些个送往生的同修呢，就自带拖鞋。现在有简易的，让塑料袋儿一罩上就行，一次性的，这些个都不用这个往生者的家属来照顾。你想，人家家里有个病人躺在床上就要往生了，你说一会儿这个事儿不说别的吧，就这一天这三顿饭吧，那个时候有心思做吗？我非常理解，没有心思做饭呢，做那脑袋都空了。那我们如果说一天三顿饭，确实是就给人添乱。所以后来有个同学跟我说，他们是怎么送的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我特别赞成。我说如果都能这样做，那肯定效果是非常好的，最起码人家家属比较欢迎咱们，不会烦的。另外一条呢，就是要了解人家家属内部的基本情况。比如说人家家属，刚才我说家属里有信佛的，有信主的，你这个非常容易产生冲突。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不了解情况，你一个劲儿的说这个佛如何如何，那个信主的肯定他就反感了，然后他不对着你，肯定兄弟姐妹之间就起摩擦了。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就不让用念佛的方法送了，那就用那个方法送了。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不要介入，不要掺插意见。比如说人家哥哥和妹妹，哥哥是信主的，要按信主的方式方法送妈妈；妹妹是信佛的，要按信佛的方法送妈妈。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在旁边，你千万别掺和。你说那不能按你的，一定按佛家的规矩走，肯定矛盾就激化了。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自己应该把它弄明白。你到那是客人，你不是主人。另外，你是去助念的，你不是去捣乱的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位置摆正，那不能替人家做主。如果说人家不同意用这种方法送，我们马上撤走，是吧？人家愿意用什么方法撤，就用什么方法撤。再有一个就是助念团， 助念完了以后，什么时候算助念完？什么时候撤？这个呢，有这么两点供大家参考。你看你们那个地区是一种什么形式？我们哈尔滨这面呢，现在大部分是，从助念开始，一直送到火葬场火化，火化完了以后，把骨灰盒都安排好，有的就是寄存的。有的就是买公墓直接就入土的，就是咱们这些念佛的佛友啊，是一直送到底，这是一种形式。第二种形式就是，人往生之后24小时，我们送往生的助念团的同修们给这个亡者擦身体啊，要给他洗的，最后你得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走，给他身体擦完了以后，把衣服换好。都弄得规规矩矩的，然后就可以撤了。我们哈尔滨，我听说现在是这两种方式，好像第一种方式相对来讲多一点儿，第二种方式少一点儿。就是因为你衣服穿完了以后，人家家属需要怎么处理，那就没关系了。啊，那就你人家用什么方式来发送啊？出殡那天人家怎么办呢？你比如有的可能人家家亲眷属愿意按俗家的烧烧纸钱呢，撒撒什么那个纸钱呢，举个什么灵幡啊等等等等的，那个和咱们助念就没关系了，因为咱们给他擦完身，穿好衣服，就到此就是助念可以终止了。这两种方法，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，可以做不同的选择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关于助念的几个基本问题，凡是我能想到的，我就跟大家在这里叨咕叨咕。我再说一遍，仅供大家参考。因为对于这个助念呢，我不是什么内行，我参加过，但是。参加的不是太多，另外我参加助念，我的任务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别的事儿我都不管。反正凡是我参加的呢，基本都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其他的仪式，所以对我来说比较符合我的特点吧。因为我就会念阿弥陀佛，就唱啊什么的那些我全都不懂不会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说说如何护持亲人往生？呀，刚才那个第七个助念团注意的问题还落了一个小点，这个是那个小雕啊，早晨给我提示的，我觉得他提示的挺对，就是这往生者走了以后，不是在床上吗？我们北方是3天。啊，从他咽气儿的那天算起，停3天，第3天出殡是这个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都是在念佛吗？就是在念佛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亡者的脸给不给他盖上？有的时候呢，有的是用陀罗尼被从脚到头到脸呢，就都给他扇上了，盖上了，所以念佛的同学看不着他脸。有的呢是把那陀罗尼被呀就盖到胸这儿，那整个那个往生者的脸就露在外面。大家坐着念佛的时候，就看着这个往生者的脸念。那如果是说害怕了，那肯定他不敢看。但是那个送往生的同修，这都见识的多了，所以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问题。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很多同修吧，心不定。他就老瞅着这张脸儿，琢磨什么问题呢？看他脸儿变不变色儿，怎么变法？所以他的心呢，不是定在念阿弥陀佛上，而是定在看这个脸儿发生什么变化。这是一个，再一个呢，就琢磨，哎呀，他走了以后，他上哪道去了？他能上哪道？尤其是我要参与的。我估计有些同学坐人家想了，今天刘老师来参加送往生，刘老师能把他送哪儿去？满脑袋都是这个，一看脸儿，二琢磨上哪道，这个对往生者绝对不利， 因为什么？你的一个念头都是波，都是波，只是咱看不着，它都是有作用的，都念力的重要性嘛，我们都知道。所以我接受小调给我提的建议，他说：“大姐，你讲的时候能不能告诉大家，把脸蒙上，把脸蒙上，这念佛的你就看着陀罗尼呗呗。”你看不着他脸的变化，你也别寻思他脸变没变了。24小时以后揭开以后，他什么样，你自然就看到了。哎，我说这个意见比较好，所以建议咱们助念团以后再送往生的时候，把亡者的脸儿给他盖上。嗯。